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星期三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走过，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快的。那不知道今晚你的心情日记要不要来打卡呢？今天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有点小确幸，或者是让你有一点伤心的事情？欢迎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好啦，依然是在三方网络平台来互动。第一种就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那第二种就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视频呢，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今晚我也是穿得比较职业。好啦，希望大家能够来打卡吧，不管你现在正在以什么方式来收听。好，那么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有意义的人等再久都没有关系。 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开，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不同， 相逢，我们 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这首歌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我就是特别喜欢他前奏那个部分，就是非常优雅的动次打次，那个鼓点呢很标准，但是呢就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有力度。在晚上把它作为一个开场曲，那就注定奠定今天晚上的基调不会太过悲伤。当然今天呢我也收到了打卡的心情日记，是来自米卡小可爱。他说今天在学校受到了委屈，回家大哭一场，妈妈说去跟校方这个沟通一下哈，但是沟通完了之后呢，他的心情才刚刚好一点。不过呢他说想听扎心的歌，我觉得既然心情这么不好，那就不要听太过伤心的了，我觉得总有一首歌会适合你，希望待会儿你听到的时候也能够开心一点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打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经常无意识的或者有意识的做一些打脸的事情，你做过哪些打脸的事儿，或者说说过哪些打脸的话。其实这个打脸呢也可以翻译成立 flag， 我们经常会立一些 flag， 比如说我要减肥，比如说我要戒奶茶，比如说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事实证明我们还是没有做到。当然也包括我不再喜欢你了，可是呢也依然没有做到。好啦，那么打脸的事情今天晚上的话题就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吧。看到一飞说说好的戒奶茶，结果现在正在喝今天的第三杯，我的天，第三杯奶茶了。要注意哦，再好喝的奶茶也要适度，否则喝多了就会变得胃酸。昨天晚上手机没电关机了，都没有来得及跟大家道晚安在聊天室里面，所以今天呢要提前跟大家说晚安。但是这个晚是夜晚的晚，安呢是给你的安，我们刚刚开始。好，等待着你们打脸的经历，也等待着你们的心情日记。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的朋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来冒个泡。今晚的冯氏播报依然继续，第二首歌就让我们沉浸一下，展开想象，把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拿出来。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 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景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山川与河流。 化身孤岛的鲸，来自周深。这首歌我觉得唱出了极致温柔。刚才看到 Stream 说他就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周深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听过的周深所有歌曲里面最动情的一首。之前呢觉得这首歌只是很温柔很好听，但是当我看到了他的歌词之后，我突然间觉得他唱出了一种大爱，就是恣意游走在天地之间，但是呢也会爱上某一个人，但他并不拘泥于这种爱情，即便对方最终要离他而去，他也会默默祝福。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境界很高了。就像有一个人说，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捕捉一只蝴蝶跑到一公里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却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你说你越来越懒了，懒得去爱，但我觉得倒也不必这样啊。二十七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你剩下的几十年难道真的要这样随便过去吗？没有什么懒不懒，只有遇没遇到。再清冷的人也会为一个人而炽热，不论他最后是否会留在你的身边。好啦，那继续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刚才说到逢时播报，是的，在我刚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破十万了，现在是136,100就不说后面了，因为赞得很快啊。好，13万多，13万加，继续加油，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待会儿我们要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前三位，那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这首歌呢发一个订单吧，看到棉花糖他说感冒了，说好不感冒的，结果呢还是打脸了，开始流鼻涕，那就送出你的订单吧，希望你快点好起来，记得吃药，多喝热水。 away. Bring you a little closer, tell you it's okay. I don't wanna be something you can throw away. Baby, take my hand and I'll show you the way. Bring you a little closer, tell you it's okay. 这是今天的第一份订单，来自棉花糖 Throw Away，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淡淡的像是指尖飞舞的火花，希望棉花糖可以接收到，在你感冒的日子里面带给你一份安慰吧。如果你签收了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打脸的事情，就是想要戒球，再也不看球了，可是呢一有比赛的时候还是会去看。是的，就像我戒手机是一样的，每次都说哎呀早点睡吧，晚上不要刷那么晚的手机，越看越精神，越看越不困。可是呢每当我闭上眼，然后哎突然间想到我刚才看的一个什么内容，就想不行，我得接下去再看一看，再次把手机拿了起来。所以呢哎就永远都是在打脸的状态当中。不过这个习惯确实不太好啊，还是尽量早睡吧，睡眠充足是保证一天精神状态的基本。接下来继续发订单，这份订单应该是来自新田的，他点播的李晟一首《错过》，请签收。 实在太多太多，多少 边飘荡着你的歌，唇上还有你的热情如火，心底经常呐喊你的名字，街灯月色都在骂我，骂我的虚伪，假的伤，假的欢乐。 这首歌来自李晟的《错过》，其实是那天我们说错过的这个话题，然后我记得是新田下单的这首歌。不过呢，因为我是在72小时之内发货，所以今天延迟给你播啦。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经历，打脸的经历哈。当然，我们这个网络，我的网络依然是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延迟。不过我都会关注到的，现在我们的风势播报也在进行当中，我想马上就要可以逢二十播报了。好，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吧。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让我们听这首轻柔的歌曲。轻柔又温暖，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

就觉得你看大城市灯火辉煌，对不对？万家灯火，然后每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一盏盏霓虹灯，还有高大的写字楼里面透出的点点星光，每个人都光鲜亮丽，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小资一族在咖啡馆里面去打开电脑写写东西啊，旁边放着一杯咖啡，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羡慕，就觉得这是高质量人类的生活。但殊不知他们可能正在拼命的跟甲方沟通，然后呢也愁到头秃，然后还不能说什么。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无奈，但是我们也要克服这些困难。你想啊，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那可能是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正好赶上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哎，这种还真的是挺让人感慨的。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还不是，如果是我的话，沉浸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我只会觉得意气风发。好啦，下半段我们的固定盲盒要来了，大家准备好。当然逢时播报也在进行当中。好，来听听看今晚的盲盒是什么呢？ 今晚的盲盒就是来自王菲的《开道图你》。这首歌我是非常喜欢的，那恭喜像山外有山还有泪落心田都答对了啊。麦田守望说这是王菲的啊，还有 Tucker 说知道是王菲但是记不住名字了，是，还有听起来有点像陈粒，哎，你别说，就是刚刚听的时候是有一点像陈粒的声音，但是我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就只有她才能唱出这种感觉，那种无所谓，那种淡然，那种洒脱，还有一丝丝的高冷。然后呢，今晚很开心收获了一名午夜情歌的听友的家属，欢迎镇南王。他说媳妇儿天天听，天天在这里聊天，他说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受他的影响今晚第一次来，欢迎也感谢你的爱人。好啦，那么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今晚的话题，那就是打脸的经历。看到欢乐咖啡时光说我看见王总喊李总的名字好尴尬，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就突然间忘了这个老师叫什么，然后突然间喊了另外一个老师的名字，当时就是两个人在电梯里面都哎你看看我看看你，尴尬住了，然后就赶紧切下一话题，哎，不然的话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呢，我们的冯氏播报已经破20啦，播报一次，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如果不出所料的话，第一名啊，果然是不羁之士，谢谢。第二名深海鱼儿，第三名麦田守望，当然也谢谢所有点赞的数据组精灵们。今晚好歌不断，给大家带来一个不悲伤的夜晚。是的，午夜情歌嘛，就是要暖。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会立下豪言壮语，也总会说一些所谓的大话，即便可能背后并没有想那么多，日后也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是那是我们青春疯狂的见证。 生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青，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情，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几点了？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自李宇春的歌。趁年轻的时候疯狂一下吧，当然呢要在一定的规则和范围之内哈。就像咖啡时光说的，疯狂是可以的，但是要在家里的领导许可的范围内。是的，其实我觉得疯狂呢，所谓的疯狂并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而是之前我们被条条框框框得太久，过着很麻木的生活，可能两点一线，突然间你想要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说去雨中奔跑，淋一场大雨，然后呢去一个无人的山间大喊一声，把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出来。这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去做的事情，即便我们已经到了30多、40多甚至50多，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你依然可以这样去疯狂一次。现在也随时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我觉得喜欢夜晚感觉的朋友，那听我节目的像快乐的猪，他说听你节目的不一定都是年轻人哦。没关系，在我这里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那么你就是年轻的。好啦，大家都是宝宝，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不是？那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天晚上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匿名的女孩发来的，她说那天和朋友聊天，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的用在吗、在干嘛来开启一段对话了。我曾经喜欢一个人，时时刻刻抱着手机等着铃声响起，满心欢喜的期待着这通电话、这条微信是来自我喜欢的那个人，如果不是我就会很失望，一等再等，如果他再不找我，我就会很着急，小心翼翼地发过去一个你在干嘛，然后呢开启一段热脸贴冷屁股的对话。后来我才发现，当时因为人家秒回而觉得欣喜雀跃的自己真的很傻。他有空他在看手机，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主动找你，没有收不到的信息，只有不想回的人。后来我就知道我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了，他会随时都想要联系我，他会因为一会儿找不到我而着急，他会和我说早安、说晚安、说我爱你，他会在见到我的时候把我抱在怀里说我好想你。是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有回应的。 星闪烁，是否像爱情一眨眼就要错过，不如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一软弱就会 路走来，为谁而奔波，才不断失去下落。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别听我说，听内心呼唤，这是否想要的结果？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隔着这人海相濡以沫。别再把放弃当洒脱，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什么都可以做，别再错过我。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什么都可以做，别再错过我。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 这首歌来自李易峰，叫做《请跟我联络》，也是2015年他主演的电影《怦然心动》的主题曲。李易峰的歌我还真的是很少在节目当中放，不过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请跟我联络，如果是真的爱你的人，他一定会不舍得让你去等待，不舍得让你焦虑，不舍得让你有这样不安的感觉，所以他会做到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你的身边，他会无条件的坚持为你去做一些小事，即便这些事情特别的平常，可是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都是满满的感动和爱。这才是一个正向的爱情，是给你无限的安全感。我觉得这在爱情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啦，那么接下来我要继续发一份订单。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Tucker 来点的下的订单，枫糖早餐，来自许如云。现在我们真的是有点黑白颠倒了啊！虽然是夜间午夜的节目，可是呢，距离早餐吃早餐的时间也不过几个小时了。 枫糖停在松饼上，早安，你的早餐跟我一样， 实现的愿望，向往去那些地方，我们的方向一样，明媚风光，高山海洋，是因为你才懂欣赏，于是放弃了孤单，中自由飘散，每天醒来直到晚安，慢慢是你的爱，完全的幸福感。 枫糖早餐来自许茹芸啊，我也收到了 Tucker 的五星好评。时间过得很快，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今天的晚安曲， 时间， 我们来听吴克群《时间等过谁》。时间是不等人的，它会一直往前走，不管你多想停留在此刻。所以我们只能尽力的去过好每一分每一秒。冯氏播报现在是破三，今晚赞数325065，谢谢点赞助力榜所有的数据组精灵们，感谢前三名，播报一下不羁之士、深海鱼儿、麦田守望，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所有精灵午夜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啦，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直到那天，曾以为张开手中整个世界全都是我的，无论那黑夜白昼春夏秋冬拦不住我的，时间说阿里阿里啊，时间交换里阿里啊，我不听我丢失之前都很长，人生很短，在你开始告别时候就